点完菜，周回抱着他在秋千上坐着。 还记得在山寨的时候我说过的娶你的话吗？ 季彤看向他，隐隐有些预感。果然，周回站到地上，手稳住摇晃的藤条，单膝跪了下去，举起一直握在手心的钻戒。虽然心里是激动的，可季彤不得不抛出现实的问题。你才多大，哪来这么多钱？ 是我自己赚的，我14岁就经济自由了。这次休学除了找老婆，也是为了循环音乐会。 你也是音乐家？ 音乐家谈不上，弹钢琴，小有名气。 我怎么觉得你在炫耀？好奇怪啊，你居然成了音乐家。 不像吗？ 嗯，有点想象不出。 下面有钢琴，我等会儿弹给你听。 好， 手伸出来啊。 我还没答应呢。周回将他的手拽过来，他将戒指套上，亲吻这漂亮细长的手指。 我没有再征求你的意见，100年前你就哭着喊着要嫁给我了，所以还不让我起来吗？我腿都麻了。 季彤心里一色，想起从前在上海的天台，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季彤没有拉起他，身体往前倾，扑进他怀里。我真想吃栗子。 我去问一问有没有。 还想吃西瓜。 这个一定有。 还有荔枝。 好，给你买。刚才提到的音乐会在10月，要去6个国家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 可我要工作。 辞掉吧，我养你。笑什么？ 被一个17岁的男孩说我养你，我这老阿姨的脸往哪放？ 又跟我较这个真，我是认真的。你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可以来陪你。我退学转到中国的学校，反正早晚是要回来的。但是我还是想要问问你，你现在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从前总是让我带你走，这一次可以了。我们去草原，去西藏、云南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，去看遍祖国山川。上辈子许了国，这一世我只想把我完完全全地交给你，一起享受我们一刀一枪护下来的江山。跟我走吧，阿芝。 眼泪滚落，掉在周回的手腕上，周回用手指刮去他的眼泪。 你再哭，我要和你一起哭了。 那你哭啊。周回将他的眼泪抹到自己眼睛上，睫毛裹了水，分外连人。季彤掐住他的脸。不算。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 那我们先去哪儿？周回唇角上扬，眼里溢满喜悦，抱起他转了两圈，停下后在他颈边落下深深一吻。 去我们初见的地方。 山上现在找不到了。 嗯，你怎么知道？ 我去找过。 什么时候？ 我18岁的时候，冬天。29岁又去过一次，还是没能找到。 变化很大吗？ 完全不是一个样，我认不出那座山了。 这么多年，应该的。不过，我一定能找到。 是啊，少当家。周回绕起他一缕头发，季童抱住他的腰，下巴抵在他的胸膛。周回刚要吻他，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姐姐敲了敲门边的木桩，探过头来。 打扰了先生，准备好了。 好。 周回牵他往天台去，沿途放了许多芍药，空气里充斥着淡雅的清香。饭桌上还摆了几朵粉白色的，被风吹落几瓣花叶在地上。这不会是你弄来的吧？ 你家里很多芍药，我想你应该很喜欢。 我没有偏爱的花，只是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流行。 唉，怎么办？猜错了。 不过从现在起，他就是我的最爱了。 你的最爱不是我吗？我和他，谁更好看？ 哪有男人跟花比美的？ 我。 季童与他对视，头一回感到了什么叫双瞳潜水。他的这双眼生得太动人，尤其是含情脉脉的状态下，与记忆的和风不完全相同。现在的他眼神更加纯澈，更加明亮，随时随地将你感化，叫你沉沦。季童最近听他说了些童年与家庭，这17年他是在一个快乐温馨富裕浪漫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，父慈母爱，无忧无虑。或许就是这并不漫长的10几年，可抵挡、治愈灵魂曾受的创伤。有些小幼稚、小顽皮、小优雅、小浪漫，时而冷冷酷酷，时而傻里傻气。或许没有姻缘，没有前世，我一定也会爱上这样子的男孩子吧。 在想什么？ 想你，好想你。季童踮着脚与他互咬，